喂，好，第二节翻嚟，哇，今晚系情人节嘅无所不谈啦。我就头先我都唔记得介绍。 系啦，我大头虾咗少少，唔好意思。 系啦，佢成日啲觉得咧个个都识佢嘅。 我唔系唔需要，其实唔需要识我嘅，系啊。 咁你坐喺度做主持，就要人哋识你。 内容太丰富啦， 系咪先？唔系一阵出街，喂，嗰集做得唔好，要揾个人闹都识得揾边个啊嘛。 系我叫 Lam Lam 你好， 开嘢期啊！ 我系先人，系咁今晚咧，我哋恐防有啲观众系呢一 part 先入嚟听嘅，或者或者系睇佢就开呢一 part 嚟听啦。咁我哋就。我哋今晚嚟讲嗰个咩嘅？ 电子支付， 电子支付嘅，唔系支付，支付啊，系俾钱个支付。 付款咯， 系啊，付款咯。 即系总之关于系电子嘅消费模式咯。 系唔系有啲人哋听你知广东话噶啦，以为系父亲个支付啊嘛。 唔识 嗰个啊，呢个啊，支付啊，系啊， 系叫支付，唔知。 但系大家唔好怪佢哋饮羊水大咧，有时中文佢掂唔到过嚟嘅。 系啊，比较渣啲，冇办法啦， 转 冇冇办法 ，channel 转 转唔知。 好嗱，呢一节就轮到你嚟讲咯。嗱，其实 唔系都可以计数嘅， 即系讲电子缴唔好支付啦，缴费啦，系缴付款啦，我真系甚少用嘅， 系 又真系好少用嘅。 嗯， 系啊， 咁我就比较都系比较保守啲嘅，我就系用网上银行嘅啫。咁我就用 e-banking， 譬如交电话费啊，交屋企啲水电煤啊，咁就嗰类嘅嘢咯。我会好简单，就系电脑度每个月咁做，即系我因为我唔系好信 auto pay， 咁所以变咗就冇用过。 唔信 auto pay， 系咩啊 ？auto pay 就自动转账最麻烦，就系你好麻去 cut 佢好麻烦啊。 系我唔知， 即系有 in 电视一样。 唔系啊， 登记咗。 你原来有啲咩自动转账咧，系你单方面 cut 唔得嘅，要嗰边都要话埋俾佢听，话埋俾银行听，嗰边都知道咗先 cut 得好烦嘅。总之 咁都好啲，我就啱啱揿跳。 仲有自动转账咧，你啊真系好肯定你户口够钱先得，唔系咧佢扣亲你百几蚊一次嘅。如果你有一次咧唔够钱咧，佢扣你百几蚊行政费。 哦，即系类似单 check， 即系退票。 系啦， 即系类似退票嘅价钱。 仲有唔知几多次咧，佢又 cut 你噶啦，好烦嘅。总之 ，OK， 系啊。 我就好彩，我就冇玩到 auto pay， 即系自动转账嘅嘢。 所以而家咪兴自动转账用 信用卡 咯。 咁你信用卡成张可以 cut 噶？ 唔系，信用卡你好少，好你如果用得，譬如你电话费200多蚊，好少碌到张卡200几蚊都俾唔到噶嘛，佢咪同你信用卡过数先咯。 哦， 之后你唔记得， 找信用卡嘅数系你自己嘅事。 我记得内务少， 系 佢第初咗用信用卡，即系几廿岁人就觉得威啦。我记得嗰阵时系长城卡， 系 咁咧，佢话 佢又。 佢碌卡啦，就係碌完翻嚟咧，咁咧就嗰個月咧，唔知碌咗1000几百嘅啫，咁啊，佢又覺得1000几百，我使乜咁早找啊？咁啊，儲埋先啦，跟住 咁就大鑊啦， 咁就大鑊啦， 跟住 係啊，咁啊加啲息上，喂，有冇搞錯？ 仲有手續費咧？ 係我碌咗咁少，做乜扣我咁多錢？我哋冇找咩？超过6000几蚊，使乜咁快找啊？我起码都10000蚊先找，我啲黐线啦！啲利息有排你计啊， 系有差唔多25%左右嘅，即系加埋差唔多25%。 系啦，所以你用 credit card 信用卡咧，自动转账又系大镬。 系， 即系你譬如你通常揾张少用嘅卡你先攞嚟用噶嘛，仲一张卡做晒所有嘅自动转账噶嘛，你唔会。一陣你唔記得邊張噶嘛？你會即係譬如你一個人有3-4张信用卡，你一定揾一張就專攞嚟找呢個數噶嘛？嚇！你一個唔覺意唔記得找咧，就大鑊啦。 系，所以咪用 e-banking 就 几 好啦。同埋我習慣咗用一家銀行嘅嘢，即如果我用嗰張 credit card 就用一家銀行。 我就做好老土嘅。 如果用兩間銀行， 我係仲係用緊呢個 支票 繳費零。 哦， 其實繳費零好似幾勁，但我真係唔識用。 嗱，繳費 即搞唔掂佢個 繳費 係 啊，係繳費零咧，先你就要攞張 即咩 Circle K 定唔知要搞個 number 先啦。 你攞張嗰啲提款卡啦，就去攞咗個繳費零號碼。然后咧就自己 set 一个密码，就第一次用都几烦嘅，要 set 晒你所有个单啊，嗰啲 number 入晒去先用得嘅。 唔 set 唔用得噶？ 唔用得噶？ 每次都要 set 好似唔係，我见到 PPS 系有网上版㗎喎。网上版简单好多喎、 啊。但我又惊俾人 hack 㗎嘛，你知嘛。 咁你部电脑装好少 少。唔係啊，你个手机啊，佢有个 apps 㗎。缴费人有 apps 嘅、 哦。 但你俾人 hack, 落后啊，定 你俾人 hack 咗，佢整蛊你，将你系咁疯狂俾钱，你咪 疯狂 过数。 系咪每次都应该好似马会咁有 password 入噶？ 系 你唔知噶。 但好似每日有上限噶嘛 ？PPS 就数。 我又唔知喎、啊， 好似有， 我次次都一扎單咁樣俾咯。 PPS 我就未玩過，嗯、即我都係用現做傳統咁樣用嘅 e-banking。 我直情係，我直情嗰段嗰串密碼，嗰串嗰個咩網上行嗰個咧、嗯，我由第一代用到而家，98年用到而家，我直情係嗰個 number 咧，我係唔使睇張單，我已經係咁篤，我記得曬。 我到而我就喺 internet， 我喺個 e-banking 入邊就 set 咗、嗯、我，譬如交網上行嗰個啦，或者係交電話費嘅等嗰啲咩燈油火蠟嗰啲物體咧，咁啊 set 曬嘅，咁我每次都篤一次嘅啫。咁、但係你頭先講嗰樣嘢咧，我嘗試過用嘅，但我覺得佢嗰個流程好複雜，同埋一樣嘢，重點係直接扣數啊嘛，咁咪積唔到分咯。咁我比較都係因為我係接件嘅啦，我用張 credit card 俾錢我唔可以。 但有啲唔係嘛，有啲佢一定要你做轉帳，自動轉帳先。 自動轉帳就係因為可以揀 credit card 嘅，咁我即係因為 PBS 一定要係落户口，就唔係落 credit card， 咁係做唔到 credit card 嘅。 唔係 PBS 有度好嘛，佢即時過數，佢係當你唔會。当你迟咗俾钱 啊 ，credit card 都系噶， 信用卡都系噶，喺、你截数即 系，即你系俾钱嗰张 钱，佢就会同你过数， 即系等于个邮戳即系一样嘅啫。但只不过咧，就用 e-banking 咧就可以用，即系一来我可以积下分啦，咁一即系我去变 cash dollar 啊嘛，咁我可以即系用其他啲嘢可以做，即系。 但我又唔记得咗我几时开始唔中意用 credit card 噶， 我唔 系啊，哎，我记得嗰间咁嘅 City Bank 嗰阵时，我用张普通卡。佢无端端就无端端就升我做白金卡， 系啊， 我话喂，我都好少用，你升我做乜嘢咧？ 因为佢俾多啲 limit 你可以使大啲咯。 系啊，俾多啲 limit， 跟住我问佢喂，使唔使年费啊？嗰阵时系要啊，系咪啊？佢年年要打去噶嘛，有啲银行唔系永久噶嘛。 系啊， 我哋无端端我张卡我都少用，我哋无端端俾张白金卡我收多嗰啲年费，你 short 噶，我哋帮我 cut 咗佢。 哦。 系啊，跟住我就唔要啦。同埋 AIA 嗰张嗰阵时咪出卡。 哇 ，AIA 嗰张好恐怖。 哇，系唔系都整咗金嘅嚟？ 我想 话 俾你 听 啦，你金啊，我唔知点解嗰阵时佢白金系九啊几万啊，系咪嗰张九啊几万嘅？我唔理佢咩卡啦，我唔理佢，我唔理佢咩色啦，我唔理佢咩色卡。 信贷额佢都咁癫。 我话俾我离开香港之前。我收到一张系九啊几万嘅俾我，我心谂我都打 嗰个点错咗， 唔系啊！我打电话去问我哋做乜事，系我从来都冇同佢买过任何 product，但我唔知佢点解寄张咁嘅嘢，但跟住我得我唔需要。其实咧，你无啦送张卡俾我咧，我真系唔用，因为我都唔用佢嗰张，即系我唔，因为佢 AIA 嗰张就好麻烦嘅，我要再俾钱。 你会唔会有人盗用咗你个你嗰啲资料，然后攞张卡？ 应该嗰阵时候我估系因为 MPF。因為有間公司係用 MPF 嘅，咁即係你屬於佢個個產品係咪寄你咯？佢見到你揾得到錢咯。 喂，佢係好鬆嘅，係咁咦，俾好高你㗎。 因為佢要佢想吸引人用啊嘛。咁但係你我譬如我係唔中意用，即係我都唔係唔用 credit card， 但係就只不過因為我要俾錢嗰下覺得麻煩。咩俾錢咧？即係我要還卡數嗰陣時候，我要寫支票又咧又弄咧。 就卡數個途徑比較窄係咪？ 佢得兩樣嘅啫。 因为 即系嗰阵时好渣， 佢一系就去嗰个乜鬼嘢浙江第浙江省第一， 你搵唔到嗰间银行嘅，咁但系咧就寄支票，咁寄支票我又麻烦啊嘛， 系啦， 咁我就 邮筒噶嘛， 咁你系咪要写？ 你又想买条邮票呢样嗰日？ 最搞笑我系有佢嘅，我系有帮佢买 保险 嘅，但我又冇呢个入息证明，乜鬼都冇，税单都冇，佢一嘢俾咗。 好简单啫嘛，你 基本地址证明 唔系啊，佢买保单入面有钱噶嘛。 但我个额都不足以顶佢一嘢俾佢，佢第一张俾我已经系15万噶咯。 咁你即系 in case 嗰张 touch 啦，即系 好多年前佢 嗱，我想问啦，你买嗰份保单几多钱啊？ 咩啊？一年都系供万零蚊啫嘛。 咁即系你个保额 多？ 你个保额几多钱？ 记得我同屋主买。 即系咁讲啦，咁你 cover 得到嗰样嘢？ 咁啊，十几万一定 cover 到咯。即系 因为个保额其实都系你个资产之一嚟噶嘛。 Yes. 哦，你明唔明啊？佢系睇你个资产而去定嗰个。 佢一寄嚟，跟住我一睇吓，我又睇多咗个零啦。 因为照佢揿错掣啊嘛。 是但啦，跟住 五万你唔系我九万几个吓， 唔系咁 你呢个夸张。這個真的以為按錯零咯，咁多咗個零， 我係完全冇 expect 過佢會無啦啦寄張 credit card 嚟。唔係真係 credit card 呢樣， 佢真係可能睇到你供款，因為你供款嗰度要再講埋，係要寫埋你有幾多個， 我諗 係 公司佢哋估得到嘅。 唔係，其實 credit card 呢樣咧， 而家咧佢哋嗰啲強積金咧，你係要寫噶，所以佢可能知啊。 唔係你善用就好咯，你亂用就大鑊咯。係 啊，我就乖嘅，搞定差數嗰啲。 即係有啲人係 債台高築啊， 有啲人係咩咁？去哪间食嘢一有折扣就插一扎拎出嚟。 曾几何时我都尝试过玩呢样嘢，但系后期我觉得太烦，我cut紧啲噶啦。 系好烦噶。 我都即系我有两至三间银行嘅 credit card 嘅，咁但系我净系用死一间嘅啫。咁另外嗰两间因为唔使俾年费，咁佢secure 蛋啦，咁啊。 其实讲真， 摆喺就摆喺屋企。 来来去去得几张嘅啫嘛。 系系系。 系买嘢有折扣啊，食嘢有折扣嗰啲系得几张 嘅 啫嘛。 其实即系 AE 我就冇用过嘅，因 为 AE 嘅飞行里数系扣得最好噶嘛。但系香港多数都唔用噶啦。 唔系我自己衰，飞行里数唔系，因为我人就唔中意玩飞行里数。个问题唔系话佢唔着数，佢其实所有 plan 都 OK 嘅，系只不过咧，我去换票嗰阵，即系换张嗰张叫咩飞机票嗰阵时咧，就比较烦你啲，因为你要好早之前去 plan 定你嘅下你嘅 plan，我就唔系嘅，我就中意玩即兴嘅。咁我譬如我要下个礼拜我要飞嘅话， 咁 咁你又用唔到啲分，咁我要嚟做乜啫？咁我不如我简单啲嘅， 回赠咧， 系啦，就自己搞翻。 以前我中意用佢嗰张，我中意用佢个checkbook 嘅，因为佢张票好靓噶嘛。 我以前 系蓝色成张 credit card 咁样。 我反而中意用恒生嘅支票，以前因为有个中国水托嗰啲咪水墨画，咪嗰啲叫咩水墨画水墨画嗰类。好耐嘅啦，而家冇再出。 但其實恒生係咁多間，譬如恒生嘅支票咧，你用得啲人係受歡迎啲嘅，因為恒生你兩次彈票就係取消你户口，冇得傾。 係嘅咩？ 係啊，恒生好嚴嘅。 我就試過佢幾好，有一次我好耐啦。嗰陣時唔知係銀行户口冇錢定乜嘢，定係我唔記得撥錢，即係我個支票户口冇錢，但係其實個 saving 係有錢嘅。 咁佢打電話俾你㗎嘛，林小姐係咪唔記得咗入錢啊？咁 係啊，唔係我見到你有錢咧，好少有啲即係我諗咁大個人真係一次唔記得即係轉錢過去，咁佢就話。我帮你拨翻过去啦，乜乜乜，我话唔好意思，下一次唔好啦咁样。以前 有 啲咁嘅 service， 而家我就唔知道有冇啦。 如果弹嘅，佢系你要系俾手续费噶嘛？ 而家梗系唔得啦。 我唔知 道。你要开票当你开票俾人当日就要有嚿钱喺度啊。 应该要。 如果唔系，佢就已经扣你啦。 因为佢个手续费都而家越嚟越乸嚟。 仲要嗰张票啊，你千祈唔好将你嗰个签名搞到咁繁复添啊，争一个 tick 咋。佢彈票又扣你幾十蚊喎！ 嗰啲都我 銀行全部都係佢話揾電腦對。 哦，即係而家全部都電子化曬。 係啦，佢話對到。 match 唔到。 我嗰陣時做立法法團主席嗰陣時咧，我個秘書咧，我頂佢簽親名咧，唔知點解個 D 字咧就係撩多兩撩嘅，次次就係佢嗰張票過唔到就扣咗六十蚊。 啊！ 佢話你張票冇問題，佢話你。 就 係有錢 多咗個圈， 所以其實電子支付都有到好嘅，咁就唔使簽名啦。 係啦， 即係 e-banking 其實都有到好， 危險啊 ！e-banking 都唔會危險。 其實佢有兩，而家好玩雙重認證噶咯喎 ，e-banking 即係危險極。 但我都慣咗去，我都慣咗去櫃員機嗰個過數揾，好似穩陣啲咯。我有 e-banking 啊，我冇用過。 我就。因为我就系唔中意去排队，即系 见到个长龙，真系 同埋咧见亲佢嗰啲人就比较烦啲，或者有啲人 sell 你买嘢啊，即系你入亲到个银行就会有人 sell 你买嘢噶啦嘛。咁我就比较懒啲，咁就尽量唔好见，咁就你要尽量唔好 sell， 因为我或者我比较渣啲，有阵时唔识开人，咁我就尽量唔好 sell， 我就要 e-banking 咯。 都系佢个喂大佬，咁佢个 quota 做唔到，佢好惨嘅啫。 系啊， 咁所以咪我避免呢个问题，咁就好少少。 而家提款机嗰度都冇人。 冇乜冇咩人 sell 嘢啦。 所以咪用提款机，但系都要排队嘛。咁你不如用 e-banking 啦。咁我听讲，我嗰日同你倾开计嗰阵时，就系你仲比较先进少少嘅，你会用 PayMe 啊，会用好多 app 嘅嘢啊 ，PayMe 咯 ，Apple Pay 同 PayMe。 系，不如你讲下你通常用喺啲咩地方？ 但系一去到讲呢个问题咧，就真系 PayMe 啦，佢又够钟。 诶、真系差紧啲，次次都系差 紧 啲。 系啦 ，OK。 咁我哋又要去广告先，冇办法。我哋呢个系免费台，所以广告好紧要。我哋去，我哋去广告翻嚟。系，转头见。